上根立志的舍巴讲用功，一文前路，中下根人不能够一文前路，那就要用功了，而且还要用死功夫。过去讲用功还要有一个叫什么啊，活学活用。对于现在的人，用禅宗这一法能不能够活学活用呢？啊，从上的历代祖师告诉我们是不能够的，所以现在人家有人把我们叫禅宗，说我叫参死话头，这句话听起来并不十分好听。活学活用就不是参死话头，参死话头就不是活学活用。这是因机设教，法是活的。为什么过去的人活学活用相应，现在的人活学活用不相应？怎么相应呢？要参死话头。参死话头并不是那个话头是死的，你们弄错了，那个话头是死的，话头不是死的。话头是死的，那还怎么参法的呢？话头是活的。参死话头就是参这个话头要你死妄想心。禅宗讲达得念头死，虚如法身活啊。禅宗这一法是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的。就我们中下根人行这一法，那必须要有一个规矩啊。这个规矩不是我们立的，我们也不是明眼人，也不是过来人，遵循古师大德的教导，专参念佛是谁。念佛是谁？就是我们的必修课，必须生而行之。那就是必须生而行之，如果说那个行之有效，那就不错了。为什么禅宗这一法用起来这么难呢？有种种道理，特别介绍给初发心的人。人人都有一个初发心，不但是佛法，世间法也如是，哪有一个生而知之的？都是学而知之的，我们都在学佛。禅宗这一法要行，也要把它学到手才能够行，并不是说这个禅堂里讲话好像是困难，这从哪儿讲啊？ 特别是禅宗禅念佛是水啊、味如嚼蜡，没得味道，没得味道啊，嗯，没到味道，我能够把它嚼出味道出来，那个味道呢就其味无穷啊。既然禅堂禅念佛是水，这是我们的必修课，那我们行也好讲也好，处处都不能够离开这个话头。讲的在行处，行的在讲处，要相应。离开这个念佛是水讲话啊，有的时候呢还并不十分相应，嗯，那就是旁敲侧击，直截了当，开口念佛是水，闭口念佛是水，一天到晚就在你的耳朵根子里想敲，嗯，久禅有禅呢、啊，非要把这个念佛是水这个话头把掺出味道出来，有了味道那就是你的享受。那么为什么有好多的人这个念佛是水掺不上路，提不起来，妄想多，昏沉多，说种种毛病都来了，不用这个功天下太平，一生参念佛是水，你说昏沉的妄想啊，这还有警戒，读了这个警戒那个警戒，那么初发心的人他弄不通啊，啊，说这个修行怎么这么难呢，啊，这么多的事情来干扰我们，你要参念佛是水他就来打你的闲岔，以后妄想来了啊。对初发心的人，特别是妄想，他哪里有昏沉呢？初参怕妄想，老参怕昏沉。对禅宗这一法要有信心，禅宗这一法是成佛做祖的根本大法啊，也是上求下化的根本大法啊，了生死最直接最便当的这个大法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得的这个大法了啊，还不得亲门而入，这也感觉就奇怪。发菩提心要念生死苦，生死像大海一样，从此难渡到彼岸怎么办啊？如果你有力量，我一脚就岔过去了啊，甚至于不动就过去了，不带这个力量，我们这个从此难到彼岸怎么办呢？嗯，说是这个渡这个大海嘛，那个海其身无底，嗯，那怎么渡过去呢？也不会水啊，还是用船呐、啊，总要有假借一个工具。那个念佛是水就像渡大海的一只船一样，要是我们讲呢，念佛是水就像渡大海的那个桥一样，如果说是渡大海，要是坐那只船， 说不定还有风浪之危险。从船从桥桥上经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你看哪一个修大桥还怕风怕浪的？只要船在海里上走，怕风怕浪啊？那个桥不怕浪哎，啊，那个桥是固定的。嗯，说风大了，雨大了，啊，什么浪大了，说雾大了，哦，这个船不能开，船不能开，船要开就有危险。桥没有这个问题。嗯，啊，要是把这个念佛是水就当作渡大海的一座桥梁，从此难渡到彼难，太平无事。这个中间说是过这个桥还有一个问题，会有人讲啊，就是有人过这个桥，他走上了桥以后，他并不是说我就一直就走过去了，嗯，他走到桥上，他这个分别心就来了，说这个桥有多长啊，嗯，谁造的，什么材料造的，嗯，他种种分别，他不是从这桥上走过去而犯这个毛病。嗯，所以禅念佛是水用功也有也是这个样子，念佛是水本着一直走过去就罢了啊，这念佛是水为什么要禅念佛是水呀，啊，我们念菩萨是水吗，啊，念众生是水吗，啊，吃饭是水吗，啊，走路是水吗，那么打妄想是谁吗，啊，他就是就有些人他就是说都不好好用功，啊，胡思乱想，嗯，不肯老老实实的依教奉行。法是过来人过去的祖师大德共同建立的，嗯，啊，你这还不相信啊，还想改变改变，都是自己在那个地方哈达妄想，啊，那就耽误时间了。过去的祖师如果单单讲参念佛是谁起一请，固然从道理上讲啊，什么是谁都可以的，吃饭的是谁也可以啊，也不是不可以的，那你就是一直就吃饭是谁啊，一直到开了悟把这个吃饭的人找到，你不能说我今天参吃饭的是谁，明天参打妄想的是谁，后天再弄个什么是谁，你看那个用功怎么用啊，那个不叫做一心呐，那你就是多心了，心不得归一，他与道不相应。施法界过去的祖师单单叫我们参佛法界的念佛是谁，有道理啊，嗯，那是有道理的啊，什么道理呢，嗯，我们为什么是参念佛是谁这个疑情起不起来呢，啊，你什么念头都起得起来，医生叫他参念佛是谁叫他提疑情他提不起来，想了生死都想，就是消业障也想，啊，想成佛做主也想，想明心见性也想，都想，那就是不想参念佛是谁，那这个功怎么用呢，把这个念佛是谁 如果我稍微把它拉开一点讲，一般嘛，就是说，念佛，哪个不会念呢？啊，要是有人问你啊，啊，你会念佛吧？会，啊，你念一声佛吧，不行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不，这是释迦牟尼佛，他都会念。念过了以后，他就问你佛是哪个念的。从这一点上来讲，就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根基。如果你哈说八道，什么人念的我念的，什么人念的我心念的，啊，我是我嘴念的，都什么都能说得出来。有一点佛法基础的，有一点善根的，他就不会做这么久，他就不会哈达，他就感觉这个问题严重了，不能够回答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到什么程度，古人也有譬喻，就像一个记忆棚吞在喉咙里头，吞也吞不下去，吐也吐不出来，还要命的不得了。什么叫做记忆棚？记忆棚不懂啊，啊，你们吃过那个栗子吧？树上长的那个栗子，大板栗，啊，天津的那个良乡栗子，啊，它在树上长的时候呢，它有一层皮外壳，那个外壳呢就是有刺的，浑身都是刺。把这个刺去掉以后，然后这个栗子才出来。出来以后，它还有个壳，硬壳。你看那个栗子，如果说那个外壳有刺，浑身是刺，吞在嘴里下去，啊，在嘴里下面，嘴的地方大呀，到了喉咙口，问题大了，卡住了，想吐吐不出来了。想咽咽不下去，还摆在这里还不行。你那个喉咙口是不能摆东西的，那个记忆棚摆那儿更加是不能过的。古人听到念佛是谁这一句话，他就是能够主动自觉的，就像一个吞下记忆棚一样，说是吐出来，吐出来就跟人家没有关系了。说是吃下去，吃下跟自己有关系，也吃不下去。你这是什么情况呢？还非要不就是吐出来，要不你就把它吞下去。它的喉咙口是不能够摆东西的，不但是记忆棚，什么东西它都不能摆。我们现在用功会出现这种状态吗？念佛是谁，我高兴就参禅，有味道没有味道随他去啊。什么记忆棚啊，要想用这一法，就要想出种种方法出来激励自己的道心啊，还是我业障重啊，啊，这都种种原因呢。为什么人家能够好好的用功，功夫用得蛮好啊，都很有进步的，我也是个人呢，这我为什么时间念不住提不起来呢？啊，人家参念佛是谁，无论是跑香也好，坐香也好，身心清净啊，功夫得力，那我为什么生这么多的妄想，这么多的昏沉呢？啊，不要想一想吗，什么东西给我做了障碍？还是道理不懂？ 道理都说得清清楚楚的，虽然说是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呢，他还是糊里糊涂的，不清楚，不清楚，这功就难用。一个念佛是说要起疑情啊，什么叫个疑情啊？疑情起下来怎么样给他站得住，就这些个问题啊。再讲这个念佛是谁，也不一定就是念阿弥陀佛是谁呀、啊？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谁呀、啊？啊，咱讲两个字，就是念佛两个字。我们之所以要用功，我们之所以有生死，关键就在这个念头高头。一念迷了，起恶造业就要受生死苦啊。那么这个念头有妄念也有真念，而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谁，念佛就事相上来讲，哦，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念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或者是念十方一切佛都可以的，就是就事相上讲。真正的道理，念打妄想也是念，想成佛做祖也是念啊，诸乐莫作众善奉行都是念。什么叫做念佛呢？就这两个字啊，就是生死的关键。佛是脚也啊，念佛就是我这个念头，当下这一念，念念脚悟，这个叫做念佛啊。你这个念念都是妄想，那叫念妄想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念六尘境界，那你这个念头多了，什么都念，那就是不念佛。所以我们就做众生，我们就要上说受生死苦，他不要是参禅了啊，我们就用念佛两个字来考验我们现前这一念心。佛不是脚吗？念佛，我这个念头就是脚悟啊，脚悟就没有妄想啊，也没有昏沉，那才叫个脚悟。理论上讲，人人都有一个脚悟啊，那个就叫本脚。本脚是人人本具的，一切众生。什么叫个本脚呢？本脚就是佛性，佛性，那叫个佛性啊，佛是脚悟之性啊。这个脚悟之性我们有没有呢？都有。这个脚悟之性人人本有，为什么事情它不能够现前？就是我们的一向以来，都从无始以来都是向外持求的，向外持求是背道而驰，那叫做背脚合尘啊。你这个脚性它不现前，怎么样子才能现前呢？要拓根拓尘 啊，离开六根，离开六尘，这个准脱根尘，而后我们这个本角的灵光，就是灵光毒药，这也是古人给我们说的啊，我们也应当知道嘛，要理解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要准脱根尘这个条件，你能够准脱根尘，灵光就毒药了。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灵光它不得毒药，这是讲一个道理。你说这个灵光毒药，准脱根尘，准脱根怎么准脱法的呢？如果你要是上根立志的，那一闻前物马上就准脱根尘的，否则你就要用功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中门下参念佛是水，念佛就是你这一念要觉悟，这就跟念佛。那么跟学净土宗的念佛求生西方有什么两样呢？一般也是一样吗？他也是念佛啊，啊，念佛这个心是清净不清净的？清净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要清净啊，不清净也不能生西方啊。啊，心净则土净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。啊，你有妄想是不能生西方。啊，娑婆世界有一念的沉静，你牵挂你就不能生西方，就这些个道理啊。念佛，我念念觉悟，我们昨天讲的寂寂行行是，寂寂无寂非，行行寂寂是，行行妄想非，你能够掌握到这个分寸，你这个心就是觉悟的，那准脱根尘。不谈这些，单谈念佛是谁，我们就做这个功夫。这个念佛是怎么参法的呢？要离心意识参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谁，把念佛是提起来，不明白这么参，是不是离心意识呢？我们告诉你，你这个因就是离心意识的，这个方式方法就是离心意识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离开心意识？离开心意识你要开悟，真正离开心意识的你就开悟了。心意是心呢，就是这个六识的妄想心，打妄想，这个妄想就是障碍。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些个佛言足语，如果你有了障碍了，你就诸多究竟应当要想想呢，佛言佐语告诉我们呢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皆因妄想执着，一个妄想一个执着，没得妄想没得执着，我们就成佛了。妄想是什么呢？妄想就是第六识，执着就是第七识，那叫个莫诺式。在什么地方啊？你不要说一生谈的六世，六世在什么地方啊？都在我们当人这一念心。你打妄想就是属于第六世，你有执着心那就属于第七世。执着什么呢？执着是两种，一种是人我执，一种是法我执，啊，这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。心 义士，士就是八士，无来也是无量劫来所造的这些个业事的种子都落在八识田中，时时刻刻现前。你看看我们没用功的人呐、啊，啊，没用的长多说的说些什么东西呢、啊？一用功，这个境界就来了。什么？说过啊，也没有做过，那为什么有这个警戒呢？警从哪来的？嗯，说八识田中无量劫来落下了这个种子，嗯，那可以说是家世百千劫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是果报还自受，啊，有因缘他就现前。不但是自己从无量劫来所造的业的种子落在自己的八识田中，别人从无量劫来所造的业的八识种子也在你的这个八识田中，十法界所有的业种子都在你的八识田中。你看你这个用功的时候哪有没有警戒的啊？没有哪个用功没得警戒的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一切用劫功来呢，没有这个理解就感觉到惶惑，哎呀，我这个境界来了，那个境界来了，这个境界是哪来的？嗯，境界是有的啊，警戒不碍事，那警戒就是警戒，你用你的功。就像永嘉大师讲的，梦里明明有六曲，脚后空空无大千，也并不是说我脚悟了那个大千就没有了吗？大千还是有啊，不碍你的事儿啊，警戒始终有的，不碍你的事儿吗？无论是初发性用功、才用功，或者是已经用功、用过很长时间，甚至于说功夫有所成熟，都有警戒的。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警戒要打破，就会看破，啊，这个讲到这个警戒，警戒就是魔境，是警戒都属于魔境，干扰我们的清净心的魔。这个字对我们用功的人也很要紧，没有魔我们就都成佛了。那个魔是什么呢？魔有种种魔，生死魔、五阴魔、什么天子魔，啊，都是魔啊。五阴不是魔吗？这个五阴哪个没有呢？舍受想行识哪个没有啊？啊，生死是魔，那个生死包括这范围就多了。八万四千烦恼也是魔。两个字，生死也是魔啊。无因，无因就是生死，不是魔吗？啊，无助，无助也是魔啊。无助烦恼不是魔吗？嗯，啊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那还有天子魔，嗯，冤亲债主都是魔啊，啊，都是自心现的。天子魔是什么呢？就是魔王婆旬，那个六又天的天主，他也会磨难人，因为他是六界天六又天的天主，嗯，天主嘛，因为他就要人多呀。如果说我做皇帝，就我一个人做皇帝， 一个国家没得人民，那还是怎么做皇帝怎么做法的呢？啊，嗯，你就是当，你就是军队里，像我做个当个官的，做个司令，司令也不能说我就一个人的当司令啊，也有你的军队嘛，啊，就像搞不是那，那就我都放荡大伙了，你就一个人呐，啊，他不要人多吗？你看搞不是我们每年打气。有人在担心哦，这搞么是人少了，这个棋啊打不好了，气氛不够了，对，人多啊。嗯，魔王波旬也是这个样子。嗯，他这个世界主，六佑世界主，他要人多，说你们要修行啊，要了生死，你们都跑了不行。嗯，非把人家拉在这个地方。魔王婆旬他也会现种种相，他现在恼难人，释迦牟尼佛要成道，在菩提树下他就来破坏你，现种种的怪相，文的武的啊，都来。那佛呢？当然佛嘛，啊，他能够降服魔。假如说这个魔要到我们身前面前来，我们怎么办法的呢？我们也要降服啊，啊，不能被他牵着鼻，被他牵着鼻子走啊。嗯，啊，提婆达多也是魔啊。嗯，那是逆境都是魔。提婆达多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啊，吃了提婆达多很多的苦头啊，他处处想害他。那我们现在用功的人也会遇到这些个境界，要善于识破境界，善于把这个境界呢给它遣除，遣就是不管它了，啊，你不要踩它吗？不要踩它，你也不是说不要去踩它，有个不要踩它，你把自己的功夫提起来，那初发心只有这条道路可走，是吧？魔的境界也是虚幻的。我们想起过去那个优婆居多尊者啊，降伏魔缘的这个魔啊，啊，凡是你有道的人他就来磨你，没得到呢，他摸得到他就摆在这里头，那你跑不掉嘛？总共是我的这个这个领统帅之下的，嗯，你要是离开这个世界，这就有魔，就像我们这个受戒一样，受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，啊，进入戒期受三坛大戒，那你就是等于说是出世了。受戒就出师了，现在的法律呢是没有的，过去旧社会的法律，如果说你这个人没出家之前犯了罪了，无论犯多大的罪，一出家就可以免掉，这就政府就不追究了，就等于说你这个人出师了，不在世界上了，所以那人还在世界上，还要穿衣吃饭，还世间做人，一生受了戒，哦，那就是出了世了，虽然他人还在世界上，没有出事，他已经出了事了，法律就不追究。现在可不行，哎，现在的可是不行的，嗯，不要说是你这个出了家了，你这开了悟也不行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他都要追究的。嗯，我们在宝华山受戒的时候，就有一位戒兄啊，他这戒就没收下去啊，那我们亲眼看见的，啊，所以这不能造业啊，啊，这个业缘一生遇到了，这就起这个障碍啊，这比丘戒没受到，啊，就受这个沙弥戒。那这个人叫名字叫个赵喜，他也是个大学生，嗯， 在这种事情呢，我遇到两个，亲眼遇到两个啊，那都是生死关头。所以人不能造业，这个业呢，有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这个这个因果嘛，有先熟的，有后熟的啊，有的现报，有的来报。嗯，那时候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呢，时善未到啊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嗯，说要不要说什么发不起道心起来，要常常想象这些事儿呢。嗯，他不能够调意清心呐。那个说这么一个小故事，那个优婆塞多尊者降伏魔王婆旬。优婆塞多尊者度人无量啊，那是一代祖师，这经常说法度人。那个魔王啊，心里就不高兴，他说你这一说法，人家都悟道了，都出了三界了，将来你度的时间长了，我的三界不得人了。嗯，他就想给他做障碍啊啊。怎么做障碍呢？一个就是在他讲法的这个地方，这个魔王婆旬本事大，他还有神通，他会变，就变作种种的好玩的，大家是世间人欢喜的，什么跳舞啊、唱歌啊，种种事情，世间人呢，叫你去听法，他不去，这个好玩他就吸引人，被这个魔王婆旬这一吸引。那个优婆尊者、优婆居多尊者呢，在那说法，没得人听。这个法会上啊，没得人听，他跑去做什么去呢？看把戏去了。那个魔王婆旬变的，那个优婆居多他是大阿罗汉，他就入定一观察，哦，晓得是魔王婆旬做的。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要破坏正法吗？还有一次，这个优婆塞多尊者在入定打坐，这魔王婆旬呢，也来跟他开玩笑一样。这魔王婆旬他用一坨这个叫个什么东西呢？那叫做冠花，就像现在那个花环一样。你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到国外去访问呐、国外的理解给你挂一坨这个花环，是一种表示恭敬心的。优婆塞多尊者在那儿打坐，入定打坐，魔王婆旬呢，这变了一坨花环呢，给了优婆塞多尊者挂起来了。玩弄他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花呢不是比丘法，拿一个和尚挂个花在身上啊，就像这个舍利弗在维摩藏室里一样，那天女散花散在身上，这个舍利弗这些个大阿罗汉感觉到不如法，想办法想去掉，去不掉。那魔王婆旬呢，给优婆塞多尊者呢就挂了这么一串花环。优婆塞多尊者一出了定，一晓得这是魔王婆旬搞的，他就心里就想啊，他说佛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事情不把这个魔王婆旬降服降服，叫他老实一点，还在这作怪。他一入定一观察呢，哦，原来是这个任务呢是佛有意教吧优婆塞多尊者，叫他降服魔王的。那优婆塞多尊者一想，好，既然如此， 佛叫我降服他，我就想个办法。嗯，那个优婆塞多尊者呢，也做了一个花环，也是变的，死狗、死蛇，啊，死尸，就是三尸，又臭又烂又生蛆，他把这一变变成一朵花环，用神通力感召那个优婆塞多尊者，感召这个魔王，魔王就来了。那个优婆塞多怎么跟他好客气啊？他说：“城里的钱给我挂一朵花环，我非常感激啊。那我们这个礼尚往来啊，我今天也有个花环给你回敬回敬你。”这个魔王他不晓得是个假的，他就把头伸了来了，啊，就像那个运动员得冠军挂奖牌一样。伸到来了，那个优婆塞多尊者就把这个花环呢给这个魔王一挂上去了。拿下这个挂上去以后，不晓得了，不好了，变了，不是花环，三尸，死尸、死狗、死蛇，你看看那个在这井号里挂的能过不能过啊？不能过啊！这个魔王菩萨就说了，他说：“尊者啊。”啊，他说你怎么害我啊？啊，你怎么来欺骗我啊？嗯，他说你为什么时间给我挂到花环呢？我是个比出家人呢。啊，挂上去以后呢，这个魔王他有本事啊，他也有神通，搬山都能搬得动。想把这个花环把它拿下来，拿不动，拿不掉，怎么拿也没得办法拿不掉。这可着急了，嗯，冬秋人、西秋人跑到天上去，秋天人、秋天王，人家就是说，他说这是佛的大弟子所做的，我们没得办法。如果你要真正想把这个花环拿掉。那就是说节令还须系铃人，你还要哪给你带上去的，你还要找他，还请他给你拿下来啊。这样一来嘛，这个魔王菩萨没得办法了，等他低下头来了，向优婆塞多求忏悔哟，啊，请你给我拿掉。嗯，啊，这个优婆塞多怎么一路就罢了，就给他拿下来了。嗯，这叫做释迦这个优婆塞多尊者降伏母冤，母时时刻刻他扰乱行道的人，人就说是啊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我们今天用功也有这个思想准备呢，嗯，什么境界都属于魔境。楞严经讲五十种淫魔，五十种淫魔那是一个总的，何止五十种啊，无量种，再多不出乎五淫，舍受想行识啊。当然今后呢，我们有机会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是个五十种淫魔啊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凡是用功的，在这个定境当中，甚至于不在定境当中，现在有些人的这个境界都不是在定境中出现的啊，都是些个胡思乱想，这个境界那个境界，好像是见所未见为所未闻的啊，他都不出乎舍受想行识这个五音生死的根本啊。优婆塞多尊者降伏魔冤以后，因为优婆塞多尊者正果的时候呢，佛已经去世了，没见过佛，他想见佛，这个见佛的功德呢殊胜啊，没见到佛啊，他就跟那个魔王婆心讲啊，他 他说摩诃婆心他见过佛的，莫不得他是天生在天上吗？六佑天主，那个他化自在天主，嗯，他说你见过佛啊，你能不能够变现一个佛的样子给我看看？他想见佛。啊，摩诃婆心就说他可以啊，可是可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啊，说我要现这个佛像的时候呢，你可不能磕头。嗯，为什么呢？但我那是假的，一磕头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现原形。啊，后来说优婆塞都说好好好，你就现的把我看看，就是现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是什么形象，现在跟佛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这个形象。这就是说过去的修行人都想见佛，就是嘛，现在小净土法门的修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讲花开见佛呢，那个见佛是一个莫大的因缘啊，我们把个念佛是谁这个人找到，那也是见佛啊，同样是见佛啊。当然佛有化身佛有报身佛不一样。嗯，你比如说我们求忏悔，冷音这《梵王经》中讲求忏悔要能够见佛，那就你罪业就能消灭。优婆塞多尊者跟那个摩旬姐摩给这个魔王讲，就是见佛他好，你看到啊，那摩王婆旬呢，他就从这个远处，哦，那个佛释迦牟尼佛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是万德庄严，诸大弟子随从，从远处而来，那还得了吗？见着这个佛像哪个不感动啊？啊，感从心发，从打心眼里向受感动。见到佛以后从他心眼里向起赞叹心啊，种种赞叹，不但是赞叹呐、啊，你看看见到佛哪个都马上就磕头，就趴着就磕头了，看到这种殊胜间都是这个样子啊，这是受了感动的感着这个现象。这个天津挂甲寺那个举行佛像开光典礼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也出现，在空中也出现了现象的，那是特殊啊，那么多人当下就跪下来了，都跪下来了啊，他受了感动了，不由自主的。你看人家见到佛以后那个不是世间相啊，嗯，哪晓得这一拜一赞叹，这个佛呢，这个魔王他是变得受不了了，马上就现原形了。你看看一个真佛一个假佛，有那么大的区别，也要防止就是我们用功的人在梦在这个定境中所现的啊，魔王不会来试验试验你啊，考验考验你啊，你这个警戒能不能打破啊？啊，假设魔王婆旬也做个佛像来，是真是假你能识得吗？那什么东西考验这个魔镜？世间人辨别黄金的真假，他还有一个试金石。哎，你是真的是假的，这个石头是一擦一磨他瞧得是真的是假的。那我们用功的人对这个魔镜是真是假，我们有这个本事没这个本事啊？嗯，能不能够不被魔镜转呢，不被警戒转呢？嗯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消佛法用功参禅 啊，都要求我们要有一个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。禅念佛是谁呀？禅堂里向一天到晚禅念佛是谁呀？年年打气，年年禅念佛是谁呀？啊啊，说说我这个念佛是谁？没禅得到，没禅得通，没开悟，没开悟就有禅呐、啊，一生禅不通的，生生世世都有禅的，啊，不是说说禅不通就随他去了，这个念佛是没有有跟我们的缘。缘是自己借得来的啊，久住有缘，久禅有禅。你看看现在我们这禅堂里下啊，嗯，行的是个念佛是谁，参的也是，你讲的也是念佛是谁，他有好多人呢，他就是不用念佛是谁。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今天讲开始呢，开口就是念佛是谁啊，闭口就是念佛是谁啊，用功这一法就是要起疑情啊。什么叫做疑情？大家必须要知道啊。为什么疑情站不住？我们要知道啊，起疑情禅念不是有什么好处？我们也要知道。禅堂里想讲话，讲讲佛法，一些个过去的祖师大德啊、这个殊胜因缘，这是引起我们对佛法生好药心，生欢喜心啊，这是也是一个助道因缘。真正的在禅堂里像他，特别是打气，再有我们要好好用功，必须把念佛是谁这一法把它用上去，这是自己的，不但是一生的受用，生生世世的受用，将来的成佛就是用这一法去成佛，将来你去度众生用这一法去度众生，自利利他。那个经期大师讲的，再凡为三因，再圣为三德，舍住则除后同向，入海则浅深一流，自利利他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嗯，你有了根本智，你就不愁有差别智。而永嘉大师讲的啊，但得本，莫愁莫啊。我们现在在禅堂的打击就是修根本智的，为什么事情念佛是谁老用不上去呢？嗯，这么好的法，这么殊胜的因缘，这么难得的这么个机会，在禅堂的心就跟着打，跟着就是随众打混呐，就这么混混过去了啊。今年的打气看来就是已经走下坡路了，还没有几天的。真正念生死苦的，想发菩提心的有多少人呢？啊，观其行，察其言啊，你这个人有道没有道一看就晓得了。六个气打小了，打了了，今天晚上就恐怕就要解气了啊！明天开始第七个气了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说有人在禅堂里讲话，每每感觉到这个讲话呀，是禅堂的话难讲，嗯，讲什么呢？不得话讲，啊，这是压力蛮重的。我看是压力不重，嗯，禅念佛是谁呀？嗯，为什么禅？为什么这念佛是谁禅不上去呢？找找原因呐、啊，嗯，佛到底是哪个念的啊？啊，这个禅能这一法， 是成佛的大法啊，开悟明心见性的大法啊，我们为什么事情当面错过呢？啊，种种方法可以激励大家吗？啊，说参禅是一些是个敲门的瓦子，那我们现在敲没敲呢？啊，过去的博山语录都是种种都是激励我们学人的，多得很呐、啊，就年来便是，怎么讲都可以的，啊，那可以说在禅堂的讲话呢是最方便的，它不像讲经，讲经它有经本。嗯，你还离经一字一有通某说，那还比如规规矩矩的，这个禅堂讲话就都方便，怎么都可以说，魂说术说啊，都会摸到自己的鼻孔的，为什么还这么困难的啊？嗯，念佛是谁不明白啊，啊，这个不明白，不明白这三个字啊，啊，只有佛没得这三个字的，除了佛以外，都跟这个不明白呢，上根立志的十八讲用功。一问前路，中下根人浩然，心里想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呢。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你们知道善财童子是什么人呢？嗯，有人说善财童子是登教菩萨，登教菩萨也要当参学，五十三参那都是法身大士，每一位善知识他不能说我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懂那善财童子就参一位就可以了，为什么参五十三参呢？嗯，那就是说我根本知有了，差别知还不够，那个差别是就不止五十三参呢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怎么告诉我们的啊，尽兴诸佛所有道法啊，释迦牟尼佛把十方诸佛所有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道法都行遍，我们要发大心呐啊，不但是自己要了生死呢，还要度尽法界一切未来的众生呢，要想度众生自己念佛之水搞不通，拿什么去度众生呢？想出方法出来，自己激励自己发道心啊！你们现在有好多人犯个什么毛病呢？就是欢喜听人家讲啊，不用功，哎，你听讲讲我们听着省力啊，是吧啊，你叫他自己用的他不用，在禅堂里呢不是做行客，就是修行的人，不是做修行的人，做听课的。嗯，这个班首讲的嗯不错，我听得蛮高兴，那个班首讲的也还不错啊，怎么样，他就起这个分别心，他自己不行，你不怪事不怪事呢？这种现象就是末法的现象啊，这种现象就是世界，就是众生的烦恼重业障重，人家说的再好画饼不能充饥，对不对啊？要自己行啊，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寸，行的一寸才是自己真正受用啊。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好好好，你不行能到吗？还是不能到的啊！念佛是不是好好，你不用功就能开悟了吗？一切处一切时都要把自己的念头，就是参念佛是谁这个念头把持牢，不要叫他走着啊！功夫慢慢用啊，生死我们不能够一步就了嘛，慢慢了啊 就像走路一样，我走一步也是好的嘛，一步不走你永远做凡夫。如果说是一世人生万劫难复，那就苦了。不要把这些话调以轻心，因为这说说的哪有这种事呢？那你就不要用功了，也不要学佛了。马上比如说吃饭一打，这个心就发就都散了。心就散了，哪里有功夫呢？所以一大抽筋，赶快抓这抢位子啊，这都犯这些毛病啊，没这个用功现象，用功的现象没有，这个形象没有。你用功怎么样？人家把个外表外表你做的像个样子噻。出入往返，交头接耳，喜笑颜开，处处都是的，这哪像打亲呢？说这些话啊，并不是跟大家有什么难过啊，我们这在这么法道行还不好啊，还不及格啊，我看是不及格的啊，因为广门寺这个就是最高学府啊，要合乎这个资格，要自己衡量衡量自己啊，说都是打人的，大家放心了。